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婺源油菜花最早成名于黄岭与江岭的万亩梯田花海。黄岭被誉为中国四大花海之一。最近江西又有一条新闻让喜欢旅游的朋友兴奋不已，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好，那么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经过四年的研究，江西农业大学的专家们已经开发出了17种颜色的油菜花，这将有助于促进江西省的旅游业的发展。 After 4 years of research, 四年的研究， expert 专家们 at 江西 Agricultural University、这里面有一个词 Agricultural 是农业的 A-G-R-I-C-U-L-T-U-R-A-L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ve研发出了 develop 一个油菜花，这是今天一个关键词。这个油菜花怎么说呀？非常简单，这个 cauliflowers， caul c o l e 哈、油菜加一个 flower 啊，油菜花合到一起呢， cauliflowers in 17 colors， which could help 提升江西省的旅游业的发展。这个提升啊，用一个词哈、叫 boost， B-O-O-S-T， 表示说能够促进提升一个东西，比如说提升就业哈、boost the employment， 提升，同时啊，这个提升还可以提升我们的精神哈、比如说 a cup of coffee may give me a boost， a cup of coffee may give me a boost， 喝杯茶，喝杯咖啡能让我呢提提神。但是呢，这里面这个 boost 它的词性啊变成了名词了，而我们文中这个 boost 是一个动词，提升的 tourism， T-O-U-R-I-S-M， a boost tourism in 江西 province。 那么现在啊，春意正浓，赏花游已经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到乡村来观赏田园美景，特别是以油菜花闻名的江西。春意正浓这句话英文怎么翻译？其实非常的简单， Now that spring is in the air， 春天在空气当中哈、弥漫在空气当中，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词表示说呢，一个状态，一个感觉非常非常的浓，用这个词 spring in the air。 有的时候呢，你受到了感动，也可以说 love is in the air， 整个空气当中遍布的爱哈、充满了爱，那么也可以用呢 love is in the air。 所以同学们记住这个词 in the air， 什么什么东西 in the air， 表示说遍布了，充满的意思。好，那么看看赏花游叫 flower tour， 去看花赏景的，那么这个游叫 flower tour have attracted 吸引了 a crowd of tourists to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江西。这里面有一个词叫 attract， 吸引，后面呢一大群人哈、用一个 crowd 啊，拥挤这个词，把这个 ed 去掉， crowd 哈、attract crowds of tourists， 后面有一个农村叫做 rural area， rural rural area especially in 江西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coal flowers， 它的油菜花特别特别的闻名啊， coal flower。好，那么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是江西的一个标志性的旅游资源，但长期以来该行业一直受限于花卉颜色的单一。那么负责该项目的这个专家傅东辉说道，成片成片的油菜花怎么翻译这个成片成片啊？同学们不要着急，有一个词特别的简单，用这个词叫 sea 啊，大海这个词，像海一样的花丛啊，用这个 the sea of coal flowers， the sea of cauliflower is, 然后呢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标志性啊，大家看用一个词叫签字哈，用这个词 signature tourism resource， 同学们记下的一个词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因为呢这个词它表示签字的话呢，那么签字是每一个人独特的一个属性吧，因为每个人的签字都不一样，因此呢如果说一个地区一个餐馆哈，它有非常独特的一个菜，那么也可以用这个是 signature dish， 如果说是当地的一个独特的旅游资源，就可以用 a signature tourism resource in Jiangxi 啊，所以这句话是江西标志性的旅游资源 a signature tourism resource in Jiangxi， but the industry 行业 has been long restricted，受到了限制哈，这个词 R-E-S-T-R-I-C-T 这个词 restrict 被限制呢 being restricted by the limited number of flower color， 花的颜色的数量啊还是有局限性的，用的是 limited number of flower color， said 傅东慧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research， 他负责该项目的研究。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专家傅东辉。傅东辉呢在2002年开始研究油菜花，在过去的四年里，他的团队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培育出新的油菜花种。傅 started researching cauliflower in 2002开始研究在2002年。In the past 4 years, his team has used a variety of 这个词组我们讲过了 ,V-A-R-I-E-T-Y, a variety of 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 to create, 创造出啊 ,create a new flower seeds, 啊更多的花的种子哈 ,SEED, 这个种子 ,flower seed。那么在2017年傅东辉用13种颜色的花又培育出了4种新的颜色，包括紫色、深红色。那么这17种颜色当中有9种啊在大规模的种植当中保持着相对的一个稳定。In 2017, 傅培育出了这个词培育。我们今天学一个词叫 cultivate,cultivate, c-u-l-t-i-v-a-t-e, cultivate, 这词啊可以指农民伯伯呢在地里面种庄稼，然后呢培育出新的一个品种，也可以学校和老师培养好的学生，培养出优秀的学生。那么培养这个词既可以指我们地里面的庄稼，也可以指学校里面教室里面的学生，用这个词 cultivate。 同时呢我们说这 cultivate 也可以呢 cultivate our mind， 让我们的大脑呢进一步的成熟，更加的聪明啊，用这个词 cultivate。 但是这里面用的是 cultivated for or new colors, 四个新的颜色 including purple, 啊紫色 purple, P-U-R-P-L-E, crimson, crimson 是指呢深红色 based on 13 other colors. 9 of the 17 colors are already stable, 非常的稳定 S-T-A-B-L-E, stable for large scale plantation, 大规模的种植这个词large scale, 这个 S-C-A-L-E 是规模的意思哈，后面加一个 plantation, P-L-A-N-T-A-T-I-O-N, plantation, 种植，大规模的种植的话叫 large scale plantation。 傅东辉同时呢还成功了延长了10天的花期，花多开一天就会给物园带来1000万元的收入啊。那么婺源是观赏油菜花特别特别有名的一个地区或一个县。好，看看这句话的翻译。傅 also help 延长了这个词 prolong, P-R-O-L-O-N-G, prolong the flowering phase, 花的一个开放的时间啊。flower 这个词不行，后面加一个 ing 的形式 flowering, 表示一个开花的一个阶段。阶段这个词我们今天要学一个新的词叫 phase, phase, P-H-A-S-E, phase,表示一个阶段的意思。这个词啊在口语里面用的还是挺多的。有的时候呢你说一件事呢 is a phase things, 表示说这个事儿啊别着急哈，过了一段就好了。比如说这孩子有的时候呢爱哭爱闹哈，特别的淘气，你管又管不了，那么家长有会说哦、oh, it's okay, don't worry, it's a phase thing, 表示说他过了这个年龄之后啊就没事了哈。那么这个英文的表达用一个 it's a phase thing, 那么这个词 Peter 老师给大家再说一遍 PHASE, 好，后边开花的时间 of the flowers for 10 days, 啊又多了十天 ,one day of the prolonged flowering, 啊一天延长一天 ,one day of the prolonged, 这个词啊又出现了 ,flowering can help bring, 能够带来 extra 10 million yuan for 物元一千万就是十个百万 ,full set, referring to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ounties for coal flowers,那么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县这个词啊，大家不要跟这个 country 弄混了。county, C-O-U-N-T-Y, 国家呢是 C-O-U-N-T-R-Y, 所以这两个词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给它弄混了，这里面一定要记牢了。county 是县， country 是一个国家。傅东辉又说到呢，与普通的油菜花相比啊，这种新型的花哈、啊，它研发出了新的颜色的花呢、啊，更加的好看，同时里面还有更多的花青素。当然，花青素这个词啊，同学们就听一听就可以了，它比较专业哈、啊，目前不需要同学们记下来。那么它里面还有更多的一种叫蓝色、紫色或红色的这种色素在里面。与什么什么相比，我们学过 compare to。compare to, 普通的这个词同学们想一想用哪个词啊，普通的是 regular, R-E-G-U-L-A-R, regular coal flowers, the new types, new type, T-Y-P-E, 哈、啊、新的这个种类啊 look better, 看起来更好 and contain more anthracycline, 哈、啊、这是这个花青素的英文哈、啊、大家听一下就可以了 a type of blue, 啊是一个蓝色的然后呢 violet, 紫色的 or red pigment, 红色的这个色素在里面 according to the expert, 根据这位专家提到了所以说这个花看起来更加的多彩更加的绚烂。但是呢科学研究不是说一帆风顺的他们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哈、啊、傅东辉说呢油菜花一年只能生长一到两次同时啊要花上四到五年才能培育出新的颜色来进行大规模的种植。那么现在呢它正在培育蓝色的油菜花。看看我们面临一些挑战哈、啊、,but challenges, 我们这次学过 challenge,C-H-A-L-L-E-N-G,challenges also stand in the way.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词组一个人一个东西站在这个路上那么表示说你过不去了哈，成为了一定的困难所以说叫 challenges also stand in the way 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组 something stand in the way 表示说面临着一定的困难一定的问题 Fu said that coal flowers can only be grown once or twice a year一年一次到两次我们说这个次数呢一个呢叫 once 一个叫 twice a year and it takes 4 to 5 years 四到五年 before a new color is ready 啊，能够准备好 for large scale growth 大规模的一个种植哈、啊，这里面它没有用我们刚才讲到这个 plantation 而用一个 growth 这个词生长 large scale 前面这个词没有换 right now I'm cultivating a blue coal flower 目前我正在培育蓝色的油菜花他说道同时啊，我们再了解一下在江西的其他的几个县正在尝试种植白色的油菜花哈、啊，他们希望在未来能够呢创造出更多的、啊、令人惊叹的油菜花好那么看看其他的县 In several counties in Jiangxi white coal flowers are being planted 正在被种植 in pilot project 这里面表示一个尝试的一个项目叫 pilot 同学们不要弄混了它跟飞行员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它的拼写、啊、跟飞行员是一模一样的 P-I-L-O-T P-I-L-O-T pilot project We hope to create more amazing coloredcoal flowers in the future, he said. 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 After 4 years of research, experts a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ve developed cauliflowers in 17 colors, which could help boost tourism in East China Jiangxi province. Now that spring is in the air, flower tours have attracted crowds of tourists to rural areas, especially in Jiangxi,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beautiful cauliflowers. The Sea of Cauliflowers is a signature tourism resource in Jiangxi, but the industry has been long restricted by the limited number of flower color, said Fu Donghui, who is in charge of the research. Fu started researching cauliflowers in 2002. In the past 4 years, his team has used a variety of ways to create new flower seeds. In 2017, Fu cultivated 4 new colors, including purple and crimson, based on 13 other colors. 9 of the 17 colors are already stable for large-scale plantation, Fu said. Fu also helped prolong the flowering phase of the flower for 10 days. 1 day of the prolonged flowering can help bring an extra 10 million yuan of revenue for Wu Yuan, Fu said, referring to one of the most famous counties for cauliflowers. Compared to regular cauliflowers, the new types look better and contain more anthocyanins, a type of blue, violet, and red pigment, according to Fu. But challenges also stay in the way. Fu said that cauliflowers can only be grown once or twice a year, and it takes 4 or 5 years before a new color is ready for large-scale growth. Right now, I'm cultivating blue cauliflowers, Fu said. In several counties in Jiangxi, white cauliflowers are already being planted in pilot projects. We hope to create more amazing color cauliflowers in the future, he said.好，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板块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讲的故事的题目是狐狸和乌鸦的故事，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Today we are going to read a new story about the fox and the crow. 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新故事，一个关于狐狸和乌鸦的故事。A crow was sitting on a branch of a tree with a piece of cheese in her beak. When a fox saw her and set his wits.To work to discover some way of getting the cheese.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那你知道有一只乌鸦坐在树枝上，而且它嘴里面叼着一块奶酪。这个时候狐狸看见了它，并且狐狸运用了它的智慧，它想发现如何能够得到这块奶酪的方法。也许它欺骗了乌鸦呢。 在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 Fox and the Crow.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讲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Fox was always hungry. 快看呢，狐狸经常很饿，很饿，它好想吃东西呀。 He wants to eat the rabbit and the squirrel. 他也许现在正想吃小白兔或者是小松鼠呢。哼哼，他好饿。 One day he saw crow with some cheese. 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只乌鸦，而且他还看到乌鸦嘴里边叼着一块奶酪。狐狸能得到这块奶酪吗？ I want...That cheese. 好香好香的奶酪啊，我好想吃一口。那我要动动脑筋，看看怎么能够得到它。 He grinned at Crow. You are pretty. I am. 什么？这个时候狐狸露着自己的大白牙，笑嘻嘻地说，哈哈，乌鸦，你长得太漂亮了。这个时候乌鸦竟然没听出来这是一句欺骗的话。 其实乌鸦全身是黑色的羽毛，并没有其他的鸟儿漂亮，但是乌鸦却说，我就是很漂亮。当然了， What beautiful feathers they are。什么？狐狸继续夸奖乌鸦，你看呢，你的羽毛多么的漂亮啊，什么颜色都没有，哪儿漂亮呢？可是乌鸦却没有发现狐狸在骗他，反而说，就是，快看看我这些漂亮的羽毛吧，它们真漂亮啊。Can you sing too? He asked.什么？这个时候狐狸看见乌鸦已经上当了，然后继续问他，乌鸦，你能唱歌吗？我特别喜欢您唱的歌。可是你要知道，乌鸦如果一唱歌的话，奶酪就会从它的嘴里面掉出来了，千万不要这样。 Crow nodded。 什么？ 这个时候乌鸦点头答应说，我可以唱，我可以唱很好听的歌曲呢。可是千万不要这样。Be careful, little crow. 小心一点啊。如果要是你张嘴唱歌的话，你的奶酪怎么办呢？ She opened her beak. Quaw, quaw, quaw. Down fell the cheese. 然后呢，他张开了自己的嘴，开始唱歌。可是他唱的歌都是啊啊啊，一点儿也不好听。可是这个时候，奶酪已经从他的嘴里边掉了下来。 Fox snapped it up. 哦，快看呢，狐狸马上把它衔在嘴里，拿起来跑掉了。 That was mine, cried Crow. Fox laughed. 可是这个时候乌鸦却说，那是什么？你快给我呀，那是我的奶酪。可是狐狸什么都没听见，他一张嘴已经把奶酪吃掉了，然后哈哈大笑。 Don't always believe people who say nice things, he said. Sometimes they just want something from you. 哇哦！可是这个时候狐狸嘻嘻的笑着， 请不要总是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有的时候他们只是想从你身上得到些什么。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is story? Good. This fable shows that don't always believe people who say nice things, because sometimes they just want something from you. 好了，那从这个寓言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不要总听信别人的花言巧语，因为有的时候别人是在骗你，他只是想从你的身上得到些什么。所以千万不要学乌鸦，被狐狸的几句赞美冲昏了头，丢掉了自己的美味，对吗？ OK,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呢， Peter 老师想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